在黑暗中抓住我冰冷的手，回到天空。如果天堂也是那么悲伤，和世界一样，我渴望化作一粒尘土，随风飘荡。

我也相信失去一些，失去百种色彩，嬉笑没察觉，失去化蝶姿态，白日梦要见，失去时间与 将是自己，用尽了力气，小小而已。

笑不停，不能冷静，鬼眼睛却很透明，也是紫色流动的神秘，一生无可爱着谁呢？ 你还没回来，亲

曾走远，

在脸上，穿什么吃什么玩什么都可以，今天爱他明天恨他也可以。